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大家晚安。 我是晚安。 那我们看完的，你有那个录音对不对？那先我们看完那个文章，然后我们听一起听，然后明天准备，明天早上我们就修，那晚上如果你们还有空，还是明天早上，起工之前你们可以联系，那现在我们可以听那个次第。巴利文、英文，我们就不是完全一样，不过差不多。OK。好，那我们。没有看完，所以最好我直接看，英文，如果中文有什么问题，你们告诉我，It is not among the enlightenment factors, 那个我们是讲自信，自信是心说，什么心说？不见，It is not among enlightened factors, 不是三十七节制，Its object is at first a concept and then dharma, 这个是很重要，中文是怎么？先愿想，后愿发。这里先愿。It is not among enlightened factors. 非道兵，道兵就是结分，叫这里道兵，他这样分。非道兵，先愿想，后愿法。这是很重要。 我又翻译Its object is at first a concept, then dharma. 我又翻译像 concept， 因为这是可以也翻译为image， 不过 image 就是 concept， 对不对？可能翻译 first is image， then is dharma， 可能比较好。我看。Its object is first image and then dharma. 那什么意思？你先做在心里面 image 还是 concept？ 这个是可以的众生，不可以的众生，不忠心的众生，那些都是 concept 相，还是然后你超越那些 concept， 那变成 dharma， 因为。大乘佛教它是真如，对不对？大乘佛教只有一个达玛，就是真如，所有的法就是真如。来得到真如，你需要 concept image， 对不对？Since its objects are limitless beings in the fourth stage of dhyana and other stages, it is called illimitable abode. It is also called the superior Brahma conduct or Brahma vehicle. Because of its purity, loving thought and compassionate nature are beneficial to all. It is also called the path of the Brahma because.It leads to the Brahma world. All Buddhas of the past have been practicing it constantly. Na shemo yizhao da shen fu jiao shemo shi fa? 一定要了解。法有两个方面，真如跟道，如果没有道，没有真如，所以法包括在里面两个法，真如跟道。在十乘一地愿无量众生，故名为无量清净故，知念故，临命利益故，名为梵心，梵称， 反省 Brahmacharya， 因为清净对不对，所以反省什么是那个瑜伽的天人跟凡什么是不一样。瑜伽的天人还执着无因的所缘，就是无因的所缘，执着那个无根的所缘。凡已经不执着无根的所缘，他是完全新生的，新变化生的，已经没有无根的执着。所以他自然修放心，为什么？因为无根的执着就是那个贪欲，在欲界里面贪欲的因缘，对不对？在世界已经无根不明显，明显无根不明显，只有意识，意识的所缘在变成明显。那个强相就是意识分别，所以无根跟他们无尘在后面已经不明显，所以放心。已经不管身体，对不对？只管那个微细的色，所以叫色界。现在这个部分重要在哪里？ Question: How does one practice loving kindness? Answer: The meditator should reflect in this way. 所以对象这里是出家人，对不对？ I have shaven my head and hair, being without any adornment.In order to destroy my pride and infatuation， 你们也有说八戒，所以你不会用什么专业。With this declaration, I should practice loving kindness. Today I wear the monk's robe, or nun's robe.I should practice loving kindness so as not to let my mind be polluted. Since I am consuming the food of others, I should not receive their offerings in vain. 什么意思？佛是说在阿含经里面，如果你修自性观，你不收出家人修自性观，他不收那个。在家即时的供养，因为就是，不怎么说， 不吸收， 萨玛迪拉加苏达，在大乘佛教有一个很跟中观有关系的。经典叫《萨玛迪拉加苏达》，三昧王经，这个三昧王经说，我还记得，如果你一个刹那，一个刹那修真的自性观，真的自性观，为他们就是所缘变成真如，那。你供养一界，他的功德比这个功德还大，这是一刹那自性观。为什么？ 因为这以后执行官的所言就是进入包括全部，那跟其实《金刚经》有相似的道理。As the scripture said, if one practices loving kindness gradual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one will not let the offering given in faith be in vain. Moreover, no matter whether the practitioner is a monk or layman, he should contemplate in this way that we have. Because of the power of loving kindness, I can be in peace and secure. 我们有学过。天命拿红度，对不对？苏皮达达，安全也快乐，peace and secure without distress in this evil world.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evil world? Saha 世界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这里叫沙世界，有无量无量世界，我们的世界叫沙。这个沙世界我们众生很不合理，所以佛很罕见，不容易看到佛，所以是 evil world。佛只能够出生在好的情况，不能够出生在不好的情况，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的世界叫沙，沙叫做忍耐 ，endure。佛出生，那他要忍耐，因为我们很笨。依照《华严经》，他先教那个最深的法，我们众生不了解，对不对？那他也体会他的境界以后，他想我们众生没有办法了解，所以他要留在。心里面等他的时间，不过Brahma Sahampati他出现告诉他有众生，他们可以从泥土起来，那他思维世界真的是有这种众生，那他开始教，因为我们太笨，所以他开始教四圣谛，不是教华严经。In this evil world.At the time when the Buddha Dharma is getting lost, I myself will practice in accordance with Buddha's teachings and amid all hot vexations to keep my mind cool, like a cooling pool in the vicinity of human dwellings. So, 依照一切是理论，那个发菩提心的多元之一就是你思维 这个我这个魔法世界，令命众生，那发菩提心，这个应该中文也没有问题，这个是相当简单，对不对？Furthermore, due to the power of his loving kindness, the practitioner will not be harmed by the poison of the enemy, just like one wearing solid shoes cannot be injured by thorns. Hmm? 那什么意思？那个修执心观，那变成好像盖，贴开，那别人的烦恼不会害你，那个土不会害你，武器不会害你，那很多本身故事，今天我们不用讲，不过有机会我们可以讲，像麦德雅巴拉等等，怎么佛修自性观。The practitioner, although being in the realm of desire,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strife, quarrels, and the poison of all kinds of enmities, so it, 这个理解叫沙，he cannot be harmed because of the strength of his loving kindness. So it,所有的烦恼不会害他，人家有烦恼，因为他不反应，所以佛是说明那些脾气就他就自然还给他，因为他不反应，对不对？他不接受，这是自性观的力量。如果多多修，你不受别人的脾气的影响，这是最重要的。临终一定要这样修。虽然在烦恼里面，我们不受烦恼的影响。那这个是自心改，在阿含经里是这样讲，改 armor。改，对不对？什么？ 改 ，armor， 好像武士有没有贴的，贴开，对不对？He is like a powerful warrior protected by indestructible armor, Kai, and holding a sharp weapon. Even when he enters the roar of a massive battle, he will not be harmed. 我们有讲过自信，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你不怕engagement， 你还是要反应，不过不发脾气。如果你这样能够学，那厉害厉害。Besides, loving kindness can benefit three kinds of practitioners.When a commoner practices loving kindness, he will be able to get rid of his resentment and hate and attain immeasurable merits. 这是方法。 清净道论也是这样说明，有没有看过？有三种戒，凡夫的戒、有学的戒跟无学的戒。凡夫的戒是最重要的，他是这样说的。他有一些故事，怎么最大的那个时候斯里兰卡的老师，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他很有名，因为他的学问、他的行为、他的修行那么好，那他还是凡夫。不过那个时候在斯里兰卡，他们最重视罗汉，那他要死的时候，他的学生问你有没有成道，你是不是罗汉，这是你的最后的身体，他说不是，我是凡夫。那他们很失望，他看他的学生很失望，所以他入定修观，当下成罗汉，那拜拜涅槃。因为他又一直修那个知质量跟福质量，所以他成罗汉很容易，他不需要勉强，他有定，他有我们所讲过十五个法，他要成罗汉很容易，要成菩萨也很容易，所以要修十五个法，熟悉他们，让他们变成自然，那成罗汉没有问题，成菩萨也没有问题，所以清净道论是说那个凡夫的修行，凡夫的戒，凡夫的质量是最重要的。依照凡夫的质量，我们就能够成大道。大道不管是大道声闻大道，还是菩萨大道，因为大道是靠大波罗蜜，在阿含经注解也有这个道理，有小罗汉，有大罗汉，有很大罗汉，还有仙罗汉，依照他们的以前的质量。He can be born in the pure land. No mundane benefit surpasses it. 我们看中文，这里好像罗什是在讲大乘佛教的道理，对不对？夫子是自门利益，利益三种人，凡夫行自出诸真慧，得无量福，生于经过。 经国是经界，所以我有翻译京都，经界就是京都，对不对？Note number 94，对不对？ 是不是宫是什么意思？ 哪个宫？ 就是 Note 94里面国等于界，然后括号宋元明宫，宫是什么？ 空，那空就是不就是不动摇的大藏经，有。明大藏经、元大藏经、宋大藏经跟宫大藏经应该是清乾隆皇帝。 谢谢。 变成那个标准。No mundane benefit surpasses it. Nani? 世间福德无。国是指那应该，所以我翻译比丘人，因为应该已经是大乘法，也罗什菩萨也是鼓励大家去净土，对不对？他又翻译妙法华经，对不对？妙法华经也就是禅的经度，所以应该是这个。As to the followers of the vehicles of disciples and of the individual Buddhas, they will remove.Numerous resentments in the realm of desire by force of the practice of loving kindness and gradually remove remaining vexations. 因为他们的那个目的就是处理烦恼，对不对？Having removed the vexations in the realm of desire, they will be able to abandon the three realms of the world. 他们变成第三波，第三波处理所有的欲界的烦恼，然后他们就成罗汉。As explained by the Buddha, the practice of loving kindness supports the practice of the seven factors of awakening.这个在波江嘎上面它有有地道，你修四无量心，你持持你的三十七戒指的修行。As to the practitioners of Mahayana who have given rise to theThought of enlightenment in order to deliver sentient beings, the practice of loving kindness is the base for all their practices. 这是重要。为菩萨，依照罗什，那个四无量心是所有的菩萨的修行的所依。那平常是说大悲。 大悲是菩提心的所以，不过它是说明，是四无量心，是所有的菩萨心的所以。菩萨心有好多种，都是靠四无量心。In this way, loving kindness brings immeasurable benefit to three kinds of individuals. For the beginners, there are 16 practices which will enable them to attain the samadhi of loving kindness speedily, to make it firm and to practice it frequently. 这是特别，别的地方你们找不到，在大智度论我也没有找到。The 16 aids to the practice of samadhi of loving kindness are as follows: keeping the precepts pure, avoiding evil deeds, rejoicing in wholesome dharma, happiness, well guarding five kinds of emotions,不是很清楚，我以为就是那个中医所讲的，因为对象是华人，所以中医是讲 5 kinds 5种情，对不对？那应该是这个意思，因为佛教没有讲五种情。Contemplating the skillful means of wisdom. 这里 skillful means of wisdom, 这里是 viveka, 理。理有两个意思， isolation 跟 wisdom, 很重要。Isolation of body and mind, living together with other practitioners, hearing and speaking with loving kindness, not annoying others, moderation in food and sleep, being reserved in speech, 4 bodily postures stable and agreeable. 所以我们学气功，对不对？Sufficient necessities for life as one wishes, and not indulging in meaningless argument in regard to the practice of Dharma. 我们看中文怎么样？这个是比较特别，我没有找到别的地方是说明那个是五个法。有十六心令速得智，有十老虎一常修行，一指知节清净，二指心不坏，三指善法中生息。他的意思这里是随喜，随喜非常重要，特别为菩萨。也有在大智度论可以找到，可能跟大智度论有关系，不过在大智度论我没有找到这个十六个法。大智度说菩萨跟声闻的不一样在哪里？菩萨有多多修随喜，声闻不够修随喜，所以他不发大悲。大智度论有这个。 因为菩萨多多修随喜，他自然会发大悲。狮子快乐，那要多多快乐，对不对？不要难过，不要伤心，那不会修自心观。微笑，放松，观想自己，观心菩萨，呱呱。什么瓜在什么？脸面肌肉瓜在颅骨，然后一切肌肉瓜在白骨，呱呱，快乐，那自信观变成很容易修。物质。似乎无情，无情应该佛教没有，应该是跟中医有关系，因为对象是中国人，对不对？他们说， 可能是根据 无情， 可能是根据无根 ，不应该不是根跟情。不太可能。虽然要参考，不过我没有看过，无根。罗氏也是用无感，不是没有看过无情。你有看过无情？为无感，谁有看过？你有看过？我的小小，今天看。佛经没有看过无情为无根，留着念桥边灰，就是方便灰，对不对？妻子身离心离，八字动心共住，九字如听如说随顺之法，这是在高三比苏达也有，那个高三比和尚他们吵架，佛离开他们，然后他回来，对不对？教他们怎么不吵架，在就是第一就如听如说随顺自法，他又这样教，高三比苏达里面有，高三比经。狮子不闹乱他人，很重要。是一只狮子之戒，那个我们有讲过，在十五法里面有。稍以睡眠，我们有讲过，这个十五法里面有。身以言语，我们理论上这里不要讲话，对吧？ Silent retreat， 不过讲重要的话无所谓。 十四指身四位一安稳是一，所以我们学一点气功 yoga， 平常修咨询官他们不强调这个，对不对？不过为咨询官很重要，唯一稳定专业，所以我们先观想自己微笑，注意对不对？是八呼吸，事物所需之物随意无烦，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日本很多，吃不完。吃流不息轮以发心，那这是那个自信。那现在我们听Peggy 给我们听 Metta 巴利文跟英文，如果没有英文那我就翻译，平常也有英文。可以听很清楚。阿比阿巴卓哄咪，我对象。阿比哄咪，苏克达南巴里哈。我的老师，我的萨布拉玛东修，东修，阿比亚巴扎洪都，尼嘎洪都，苏提阿达南，巴里哈。在这个阿拉呢，一切有义，在这个寺庙。 等一下，中文。 有中文。先让巴利文。有中文，那先巴利文有，所以我不需要翻译。Upajaya 是那个你的老师，老师 Upajaya 给你接跟天人，在 这个地方的天护法。分别作业、北西舍利，那合起来，慈悲喜舍利。悲的愿一切众生解脱苦，是一切众生没丢掉他们的功德，一切众生依照他们的愿。东方 有中文。 中文。 失去一阵痛苦。 现在我们诵自心经、大悲咒，然后般若波罗蜜心经，那就休息了啊。明天我们就修这个。嗯。不过他这个他的这个方式、有很多不同样的方式。不一定是依照这个， 是早上那个开示的时候，讲方法的时候，我有个问题，师父说要取无量的众生为所缘，那不会取或者取不到，那怎么办？ 啊？ 师父早上说要取无量的众生为所缘。所以十个方向， 你观想自己为金子大，那你观一切金子大，你观想自己为树木，你就观一切树木。如果你有定，你是靠感觉，不是靠所缘。 嗯 嗯， 谢谢。 当然了，一切众生不能够抓，所以。何智慧？ 一个众生也不能够抓，一定要这样思维。那怎么可以抓一切众生？现在从一切众生，你不抓一个众生，所以相反，从平常是从假的到空，现在从空到假的。 培养关系跟观世音菩萨，那你自己 变成观世音菩萨，你教他，那这里是不一样，那个自性观好像佛教比较抽象的，功德，那大悲咒比较靠近，那个不是抽象的功德，你需要什么？香，你能够直接做对象，那个抽象的功德不容易吸收，不过你做一个很清楚的香，你就叫他来，那比较容易自己的关系，对不对？那这里是南传佛教跟北传佛教都不一样，北传佛教是强调方便，要自信，那要自卑，那一定是要你的理想，这样才容易吸收，对不对？没有化身的那个没有什么任务还是什么心转，你能够直接跟他沟通，那就很难吸收那些功德，这是方便。OK， 那么阿那他呀呀，那么阿呀阿瓦罗吉德娑阿呀，波提萨埵呀，玛哈萨埵呀，玛哈伽姆尼伽呀，唵萨瓦巴耶娑达那伽拉呀。तस्मै नमस्कृत्य इमं आर्य अवलोकितेश्वर तव नील कंठ नमो हृदय आवाहयिष्यामि सर्व आर्त साधनं शुभं अजेयं सर्व भूतानां भवमार्ग विशुद्धकं ओम तत् यथा आरोग्ये आरोग्ये लोक मति अतिक्रांते हे हे हरे Maha Bodhisattva Smara Smara Alidaya Kuru Kuru Kama Sadaya Sadaya Duru Duru Vijayante Maha Vijayante Dhara Dhara Dharendraishwara Chara Mara Vimara Amara Mukti Ehi Ehi Lokeshwara Rada Visham Vinashwara Evesha Visham Vinashnaya Moha Chara Visham Vinashnaya Huru Huru Marana Huru Huru Marana Buru Bhare Padma Nama Sara Sara Siri Siri Suru Suru Bodhya Bodhya Budhaya Budhaya Maitreya Nilakanta Dakshana Pranadaya Swaha Mahasiddhaya, Swaha Siddha Yogeshwara, Swaha Nilakantaya, Swaha Padmahastaya, Swaha Chakrayuktaya, Swaha Shankashutane Bodhanaya, Swaha Vama Dishastita Krishnajinaya, Swaha Vyagra Charma Nivasanaya, Swaha Namo Ratnatrayaya, Namo Arya Avalokiteshwara,Shwaraya Om Siddhyantu Mantra Padaya Swaha。 我们写那个悲心观，我们可以翻译成 最后我们念般若波罗蜜心经，今天有法门。 Om namo bhagavate Arya Bhagavatam Yayi Arya Avalokiteshvara Bodhisattva Gambhiram Bhagavatamikacharya Janamo Vyalokayati Sma Panchaskanda Sparsha Svabhava Shunyana Iha Shariputra Rupam Shunyata Shunyata Iha Rupam Rupam Naprita Shunyata Shunyataya Naprita Rupam Yatrupam Sa Shunyata Ya Shunyata Tatrupam Eva Meva Vedana Samya Samskara Vijana Iha Shariputra Sarvata Shunyata Rashtana Anutpana Adilka Amara Avimara Anuta Aparipurna Tasmat Chaviputra Shunyataya Na Rupam Na Vedana Na Sankhya Na Samskara Nityanam Na Chakshu Shrota Rana Jihva Kaya Manamsi Na Rupa Shabda Ganda Rasa Spashtaya Nama Na Chakshu Yana Dhatu Yama Na Manik Yana Dhatu Na Vidya Na Vidya Kshayo Yama Na Jara Marana Na Jara Marana Kshayo Na Dukha Samudaya Yoyama Vira Na Vyana Na Prabhupya Na Prabhupya Tasmat Chaviputra Prabhupya Bodhisattvasya Bhagyabhagamitamashri Dhyamiharati Achitam Avarana Chitam Avarana Nasti Pat Atrasto Viprayasabdhikaranto Nishta Nirvana Pratana Triyadva Vyavastita Sarvasambhuta Bhagyabhagamitamashri Ashri Dhyamanuta Samyak Sambodhim Abhisambhuta Tasmat yatavyam Bhagyaparamita Mahamanto Mahavidya Manto Anuttara Manto Sama Asama Mantra Sarvadukha Pashamana Satya Amityatva Bhagyaparamitaya Ukto Mantra Patyata Gate Gate Paragate Parasamgate Bodhisvaha Gate, gate, paragate, parasangate, bodhisvaha. Gate, gate, paragate, parasangate, bodhisvaha. Yen, sankanta, kuti, vichche, vodai, vichoche, ye kongchen, foda. Aka, sakta, chumata, deva, naga, mahika. 所以多多修，四为一多修，自心相，这样变成自然，变成自然才是真的。如果要勉强，那就不是真的，对不对？所以要修自心观，要多多修，多多思维，把不力达到，做好所有的修行的受益，那变成功德无量。如果勉强，那念誓愿等等，那就不是自然。誓愿只是方便来让它自然。好，那就这样。阿弥陀佛。 大众教师父顶礼拜。 阿弥陀佛。